料理上进行一些装饰。 哦， 然后呢，这个料理教室是按照当天到场的顺序进行这个预约体验的，然后这个是要另收费用的。然后按星期和这个节目不同，这个费用也会不同的。那到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朴主播，平时喜欢做一些料理吗？ 做料理的话，就是做饭的话呢，我有几个比较简单的 拿手菜 啊，不能说是拿手菜吧。你说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app 啊，上面都是这个教做菜的 菜谱。对， 我会做的都是那种菜堆级的，就是十分钟之内可以搞定的那种。但是味道还不错，比如说像蚝油青菜。这听起来也挺高大上的，对吧？ 对， 其实做法超级简单， 好像 五分钟就可以做。 青菜一放，蚝油一放，结束是吗？ 没错啊。然后像韩国菜的话，可能这个泡菜汤。 对，这很简单哈。 简单吗？ 不简单，如果做好了是不简单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挺繁琐的，其实，因为你要切一堆的东西，然后到处都是这个汁汤什么的。 对，这个顺序也很重要。 但是这个我倒是觉得我自己做的东西还可以吧。 那还行。 吃得进去吧。但我发现我给别人做的时候呢，别人都是 皱着眉头是吧？ 也不是皱眉头，就一脸平平的这 样。好吧， 自己做的东西还是自己来吃吧。 好吧， 但是想象一下，孩子们在这里，哎，这个笨手笨脚的啊，非常的可爱的这个做菜的模样啊，就想过去掐掐他们的领导。 没错，太可爱了， 萌萌哒啊，对吧？啊，而且刚刚也提到，这里的材料都是有机产品，对吧？即使你做的不是特别的好，但是你也可以吃。 对， 可以放心的使用， 没错， 对吧？而且这里呢也有这个体验农夫的活动，刚我们也介绍了，是不是啊？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？ 这个是我们去，我们刚才都在室内嘛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到参观户外的一些小田地，当一把农夫哈，体验一下、 真正田地。 我接下来介绍一下。 好的、 有个叫做阿罗米田地的一个小地方。 阿罗米 哈，这里是种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的。那在这个区域可以体验这个种田的感觉，但不是真的种。而是在一个模型，叫农场模型里面，用各种玩具去让孩子们去体验、去种一下。然后孩子们可以拿着这个小锄头去挖挖地呀、然后种一下萝卜，还有一些土豆的一些小玩具模型。还可以去挖一下土豆，已经种好的土豆，让小朋友可以去用小锄头挖一挖，特别有意思。 也是，你说你给他真正的种子。 啊、这 对各种各样的植物，各种各样农作物的种子，其实 容易糟蹋了哈， 长得都差不多，而且 对 他可能不太感兴趣，搞不好他会放到嘴里。 对 啊，所以有这样的食物的模型，可能会更有乐趣一些，对吧？也会让大家知道。最起码会知道，哎，你说胡萝卜或者是大萝卜都是埋在地里边的， 对呀、 对吧？土豆都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，茄子可能是长在这个小枝芽上的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啊，虽然是模型，也应该会非常非常充满的乐趣，而且呢，还能够了解一下，让家长们了解一下，哎，孩子们吃的东西是有多么的重要，对吧？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都在追求有机农作物， 没错， 有机食材， 嗯， 因为好像这个全世界都在。重视食品安全。 对， 而且呢可能也会好好，这各种各样的蔬菜都在这里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告诉孩子不要挑食， 没错， 就叫吃，对吧？丽华应该不挑食吧，我觉得。 我从小是不挑食的，但是我 长大了挑食是吗？ 长大了更不挑，但是从小有一个，有几个，有一两个是吃不喜欢吃的食物，那其他都是不挑的。有特别的食物不挑的，对。 有人说特别的话啊，好吧，你可以理解了。 对，如果我能早点来到这样的一个体验区去体验的话，可能就一点都不挑了。对， 哎，也是，你这很好的为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广告。 没错。 如果您家的孩子，如果你的孩子正在为挑食而烦恼，那么。请你带他来这里吧。 没错。 这里叫什么名字？再为大家重复一下。 可可蒙小农园。 可可蒙小农园啊，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，来到这里玩耍一下啊。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那既然是孩子喜欢的地方，少不了动物吧？ 没错。这里还就是养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动物，包括这个迷你猪，还有小兔子、山羊等等一些动物都在这里。大家可以去，小朋友也非常喜欢活生生的动物，去看一下。 还有这个体验的项目， 对，可以， 也是很多人喜欢的。 对，可以去给这些小动物就是喂食，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挤奶的一个体验，但不是真的去对，奶牛场里去，因为如果真的去的话，小孩子们可能会比较害怕的。 对， 所以会有一些简单的模型这样的去体验挤奶。 对，可能也会让大家知道每天喝的牛奶是怎么生产的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。